好啦，讲下黑凤凰先啦。 好啊。 唉，今个礼拜唯一科幻片啦，应该系。 冇错。 嗯，电影上面系啊。 电影上面系啦，嗯。 嗯。点啊？咁啊，大家都叫睇咗啦，你哋喺院睇啦，我望过啦，系马仔望过啦 ，OK。 系 咯，有得望过嘅咩？系梗系啦，系咯，好多方法睇嘅，系咯。 系 嗱，咁啊得唔得？ 我用我大胆讲一句，系我睇过咁多套 X 名，我最差系呢套，我觉得系。 唔会啩？呢套已经系最呢 个 最好。 唔系呢个，我个人感受呢个。 O K， 哦，即系就一定唔系最好嘅，但系最差就系咯。金分就觉得最差啦，唔紧要啦，系咯。 我觉得啫， 大家唔同啦，系咯。嗯 咁睇下你哋讲下啦。 嗱，我讲下啦，我又觉得差唔过《天启灭世战》同埋两极争霸嘅。 咩两极争霸咩嚟噶？ 两极争霸即系九 X 名嘅第三集啊。 系啦，冇错。 哦，咦，咁一个名？ 系啊，差唔过嗰两集，但系都 X 名三 噶啦。 O K， 嗯，嗰套我点解觉得系嗰套最差咯？如果你讲最差系 X 名三，系啊，真系嗰个真系好差。 系啊，咁新意啊， 系。咁樣我覺得呢就係呢套就你話合唔合格呢，我都叫做俾個合格佢嘅。 O K 嘅。 啱啱好啦，啱啱合格啦。 嗯嗯嗯嗯。 因為都叫做呢班人最後一次咁樣。 咁馬仔 最差。 馬仔直情唔 O K 嘅 X-Men。 係。 電影。 吓，電影我覺得係第一二集 O K 啲之外，之後一度都唔 O K 嘅其實。 嗯。 哦、 其實 X 名電影係計唔計埋狼人嗰啲嘅，其實係 改點都計啊嘛， 都計嘅，我都 死侍就唔計噶啦，係咪咧？ 咩 啊？死侍啊，死侍就 死侍唔計啊，我就 O K 得明白。 即係阿馬仔啊，超中意 X 名呢個。呢、这、一個 band 嘅，即係呢個 IP 嘅，即係意思咧原裝啊！我哋要講清楚啊， 即 係中意 同動畫版 嗰樣嘢咧，係嗰唔係即係嗰樣嘢啫，即係例如蜘蛛俠咁啊，中意蜘蛛俠，我中意蝙蝠俠係中意蝙蝠俠，唔係邊套，唔係邊套或者係真人定卡通係嗰、那個係嗰個 character 嚇，咁就正係就係因為你好中意咧，你就會唔中意呢個電影版嘅，係唔知大家明唔明啊？ 明會嘅，會嘅，會嘅。 即係佢可能根本拍唔出嘅，有好多嘢其實係。 係。 嗱，咁我反而覺得拍得最好係《異能第一戰》。 同意。 係冇錯。 但好多而家睇戲嘅版本嘅人唔覺嘅。 狼人我就中意 Logan 喎，係。 係 Logan 都好睇。 咁 Logan 同異能都係好睇嘅，咁我覺得異能好睇啲嘅。 唔係，我補翻係咁呢兩套叫做 OK 啲嘅，如果我意思係。 即 係 頭先講嗰兩套係叫 OK。 嗱，一 Logan 嗱異能第一戰，因為佢要撳咗打翻個頭嘅，難度係高好多嘅。 係啊。 即係你舐咗嘢，再要翻身，其實而家你仲有一睇 X-Men 有得翻身，係要多謝嚇異能第一戰。但係咧 Logan 唔同 ，Logan 係埋尾。 嗯， 咁你其實你係冇唔係啊？其實佢又冇乜包袱嘅，因為佢索性嗰個老阿伯嗰時咁跳過曬嚇，咁同埋狼人本身已經建立咗嗰個 fans 群同埋形象啊，所以其實佢冇異能第一戰咁難拍嘅，係啊， 同埋 計埋呢啲因素，我覺得異能第一戰勁嘅， 唔係同埋異能第一戰係我覺得係唯一套冇狼人大 唔係狼人擔正。 系啦，冇狼人， 佢就喺酒吧度讲句粗口，叫你行啊，烂开咁之外，其实嗰度冇嘅，咁所以一般观众唔觉得唔好睇，因为冇狼人噶嘛，唔系因为咩，唔系有冇啊，系冇用狼人做主角啊， 系啊， 佢哋就唔 OK 噶，咁但系其实我哋就系讲拍得好唔好啫吓，咁啊二零一四拍得非常之好嘅，我觉得 系，冇错， 好啊，咁啊今次讲翻呢套先啦，黑凤凰吓，吓，哇，嗰只系黑凤凰嘅黑。肥豬啊，大佬咁鬼肥嘅， 唔係喎， 爆嘅喎，佢著嗰件 X 衫嗰陣，哇，我睇到，哇，就係、是、爆開咁滯啊！ 係，但我見到佢哋話成套戲講乜唔記得，就係記得心口兩嚿嘢啫喎。 佢唔係心口兩嚿嘢，佢成個人係脹㗎。 佢好肥啊，係真 係。 係啊，佢唔係個肚好脹㗎，大佬啊！ 系个布仔睇嗰度啊， 咁啊俾 唔系咁点解佢点解佢睇阿欣儿嗰阵佢又唔咁样睇嘅？ 你问佢你先知啊， 系咯，欣儿仲劲啦， 咁啊唔知啊，系咪佢未到欣儿级咧？ 都 都未或者欣怡你都嫌唔夠咁啊，仲有細細粒係咪？仲有盧蜜雪係咯，你唔睇？ 嗯， 都成嚿嘢咁樣噶咯喎，唔係心口啊，佢成個人係一嚿嘢嚟噶，大佬係咯。哇！我咁樣嘅，我減下肥啊！我今集你做女主角喎，大佬。 同埋佢呢個女演員根本就孭唔到呢個角色，或者孭唔到呢一部戲啊！ 係冇就絕對唔得， 絕對唔得。 因為呢部戲其實就係得一個主角嘅啫嘛。係 啊。 咁你所有焦點都係集中喺一個人身上嘅啫。 係啊。 佢係完全表現係差劣嘅，其實係。 你 唔合格 啊！ 我都係完全唔合格。 都系嘅， 系啊， 即系一个表情做晒成套戏咁。 唔系你嗰啲大星全部系攞嚟摄嘅啫， 系一个嘅咋，其实。 Jennifer Lawrence 半套戏都未够就死啦， 三分 系 啊，睇个钟系三分一就死咗噶啦。 谢西廷嘅直情系，即系呢个反派系。 最尾我连佢系乜嘢人我都未知啊，个角色嘅构成系。 得佢喺度咯，就系喺度咯。 系啊。 系啊，佢、啊、即系佢个存在衰过阿天启， 啊， 系冇错， 又晒晒咁啊，咁啊，阿 X 博士同阿磁力王又系冇表现嘅，即系两个 系啊系啊系啊，啊啊大企 系啊冇错啊。 喂，你成套戏咁多巨星、啊， 其实佢哋个表现今次终于咧系可以同阿雷射眼你啊系一样啦。即令到雷射眼今次唔茄喱啡啊，冇咁茄喱啡啊，全部人都系茄喱啡。 系 系 系咯。 咁 系咪？ 所以第一个排头打出嚟已经唔得啦，个女主角系 唔得啦。 咁好睇极都有个谱啦，又会变成系 系啊。 同埋咧，佢唔知道做乜咧，打嗰阵咧慢镜喎。啊！我话佢系咪会使出啲咩太极几多咩招咁样嘅咧？原来哟，咁佢都系搵啲超能力喺度拱下拱下，唔使慢镜系嘛？呢啲系要快先好睇嘅喎。 系啊， 嗯，仲要系两个拱嚟拱去，即系佢同磁力王嗰个哇！ 嗱，即系如果你睇翻真系武侠片，我成日觉得点解佢好似用啲武侠片拍法？你真系睇翻啲武侠片咧，人哋系会咧突然间有一下慢一慢，跟住会喐翻噶嘛？ 系 暗。 即系嗰下你发掌嗰下咧，佢可能系会突然间咦拉慢咗个镜头，跟住砰咁打出嚟嗰下，会突然间喐翻。佢唔系佢全程都慢嘅，咁唔好睇嘅。你咁样你冇突显到佢嗰、那个诶、啊，即系我当嗰啲叫掌风啫啦，我当佢嗰啲叫做系嘛？你冇办法突显呢样嘢嘅。 嗯。 佢做乜？佢当系枪战跟夫咁爬。我唔知佢做乜嘢啊，但其實佢只喺咗隻手嗰度喐喐養養嗰啲，咁嗰啲唔好慢鏡，嗰啲慢鏡先肉酸啊， 係啊， 即覺得渣啊！你嗰啲反而你好快咁樣樣，嘣咁樣打，咁好睇啲係嘛？ 梗係啦， 喺你嘣之前嗰下慢一慢咧 ，OK， 即係武俠片做法啫，咁冇人成段咁飛開都慢咁，仲譬如仲冇氣勢喎咁樣。 同埋動作場面係多嘅，但係拍得極差嘅。 是啊是啊，同 佢好密集噶动作场面，其实系 系都系 啊，好差噶。尤其是火车嗰段咧，其实应该系最高潮重头戏嚟噶啦， 系啊， 但系其他嘅拍得系乱晒龙噶，系拍到。 我觉得咧，其实佢用嗰个镜问题，其实佢用超能力嗰个影嗰个画面咧，佢唔系正面或者咁对住你睇到佢做乜嚟，佢无端背脊喺度影咧，跟住佢嗰边就突然间打个球飞开，你都唔知发生咩事。 系啊。 嗯， 同埋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个配乐，系同个画面完全唔夹噶。 咁样有配乐嘅咩？ 系好奇怪嘅，系 我真系唔系好听到嘅，其实 系。就因为硬耳，所以我觉得有配乐啊。 哦，硬耳啊！ 即系你觉得成个画面其实都唔应该用个配乐，我哋如果系冇啊，其实系。 嗯。哦。系。 即 系咁大剂 嘅成件事系。 嗯。 哦。即系呢啲全部都系唔合格嘅，我觉得。 但系呢套戏已经翻拍咗，系咪超过一半噶啦？应该系嘛？ 即系重拍咗一次。 系啊系啊系咯，重拍咗系咪一半嘅？ 系接近好似应该好似好多拍 都搞成咁。 咁原本系点嘅咧？ 嗱，我听我睇啲资料咧，嗱未必啱噶。佢哋讲就话佢哋可能拍咗咧，咁话好差。咁但系同埋咧。话因为佢条桥唔知做乜咧，话俾另外一套 Marvel 电影攞咗 吓， 系系啦，佢话一套 Marvel 电影撞咗对飞， 春 Marvel， 春 Marvel， 系啊，应该会系啦，应该好大机会系啦， 係啦，因為佢話臨尾咧，佢哋即係佢哋講緊唔知堅靈樓啊，睇佢嗰只，佢話咧臨尾係由 Phoenix 咧發金光，跟住飛上太空嘅最尾。 系， 跟住咧就喺太空度打爆晒啊！谢西加、谢西停啲机啊，跟住又飞走咗嘅最尾。 咦？好似喎。 系，但系都唔会好睇好多嘅啫，其实。 都唔会好睇多去边嚟。 唔系，佢哋冇话好睇，但系佢哋话，因为点解要拍翻临尾嗰度话补拍咧？就喺话条条唔知点会。 呢个镜头系全 C G 喎，要补拍乜嘢？ 吓，咁啊要。 唔系补拍翻依家 嗰啲做咗啊，跟住唔要啊。再做過個 ending 啊，可能 係啦。 哦，就變咗打火車， 係啦，變咗打火車。 哇，縮曬水。 咁樣。 唉，全係咁傳啊。 哦 ，OK。 唔係縮曬水，你如果你拍攝嚟講，而家係 火車呢段可以發揮得好好㗎。如果係好，即係如果係好導演嘅話， 係。 唔係呢個導演有 料啦。因為成段嘢 係呢個導演係處女作嚟㗎喎，拍呢套。 哦。 系嘛？ 咁有信心俾佢拍， 即系拍到咁大片喎，系。 佢之前嗰啲 X-Men 咧，差唔多套套都有份參與，但唔係做導演咯。 做咩噶？ 佢都係應該係啲，我要睇翻先知喎，因為佢都係負責編啊，同埋即係嗰啲，我諗應該都係製作嗰啲啦。 相機係嘛？你講啊？ 拍咁唔知啊？ 唔輔導啊，有可能係嗰啲， 並且後面負責記錄嗰、那個，依都記錄咗幾廿次啦，應該都好熟悉 啦。呢位導演咧，就係、是、reboot 版嘅神奇四俠咧，就係佢編劇噶啦。 哦，明白咁。咦，咁但係我覺得嗰套好啲喎。 佢編劇㗎。 即係我覺得嗰個神奇四俠嗰個 reboot 都好過呢套㗎喎。如果你以嗰、那個，即係雖然好多人唔中意啊，係咯。 系，唔系仲有，但系即系头先，可能讲 啱啱睇完出嚟送啊，啱啱 睇中全部都系佢编剧噶，系 全部啊， 一至十啊， 哇， 即系有份参 与啊，哦，原来佢就系嗰个黑妹，大热哥嗰个黑妹， 佢有份参与啦， 佢参与哦， 一唔系一 男定女嚟噶，男定女嚟 噶，男 嘅 嚟 嘅，哦，唔系黑妹嚟嘅 ，OK， 唔系。系啦，就 系 咁噶啦，嗰啲前 真系未做过导演噶，但系佢参与咗好多呢啲， 参与咗好多 X 名嘅制作啊，佢系。 系啊， 甚至乎诶电视剧嘅 Gift 都系有份参与嘅，佢系。 咁点但系嗰个好噶？ 系啊，其实 Logan 嗰啲佢都有份噶，全部都。 但系全部系编剧咯，唔系导演。 唔系，即系陈虎系嘛？陈虎咧就套套嗰啲。佢哋啊，其實李維斯啊，嗰班友啊，嗰兩個由兄弟變咗姊妹嗰兩個導演，即係都有份參與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 咯，佢合作過嘅粒粒都係天王巨星，係咪？係， 冇錯，係 咯， 係啊， 又係呢啲，係咯。 但我覺得未必完全關，而且個剪接其實都好混亂，我覺得個剪接都有問題嘅，成套戲係，即係成套戲，我覺得根本唔成立係一套戲啊！我睇完之後覺得係。即係差到去呢個程度喎， 咁樣， 唔係，因為咧，其實佢 九唔搭八㗎，成套戲係， 唔係，因為佢傳咧，其實佢原本霍士嘅計劃呢套係三集嘅應該， 嚇， 淨係黑鳳凰都三集， 係，即係佢呢個故事係做三集係啦，咁但係因為俾人收購咁啊，夾硬呢度完咗佢，咁咪要搞扭到咁啊， 哇， 咁啊爭好遠喎，真係， 咁點啊？即係佢一路講到去佢哋各人。各人都攞咗鳳凰一個部分咁嗰啲人，即係你意思係講到？ 唔係佢舊嗰個，其實又講外星爭權噶嘛，個黑鳳凰嘅故仔係。跟住之後就佢哋即係 X 教授個外星嗰條女出場咁樣嗰啲故仔嚟噶嘛。 哦。 跟住又爭皇位，跟住幫佢哋打，然後後屘又阿 Felix 即係失控咁樣。 拍呢一個故仔啦。 跟住之後就要同佢。我啲外星嗰度七對七咁打，跟住又冧咗阿 Felix 自我犧牲咁死咗啊嘛！ 佢話係拍呢個故仔咩？ 唔係，咁呢個係全部係 Dark Phoenix 個故仔咯。 唔係呢個唔會啊，因為你呢個會變咗好似牛首護隊咁噶啦，點會拍呢個啫？ 拍咁佢其實今次一出外星人，其實佢係拍呢啲喎要。 X 名可以拍到行龍同守護隊咁，我唔覺得咯。 但係佢今次有出外星人啫嘛，其實佢本身都 係個外星人喺地球啊嘛，唔係講佢哋喺。咁係佢喺邊度打嘅先？你講完嗰個故事係喺地球嘅咩？ 唔係開頭喺地球嘅，要佢後屘俾人哋捉走咗啊嘛，跟住喺外星打入邊咯。 唔係囉，佢點會拍喺外星打，我覺得唔係講呢個、 嗯、 我覺得佢可能係將你黑鳳，即係唔係黑鳳，即係將鳳凰有關嘅故仔佢將濃縮，即係甚至話係拍到啊雷射眼會變壞人嗰度啊，可能係拍。 嗯， 我哋打 呢套戲都係怪嘅。 係啊，啲 X 眼，跟住連阿磁力王都跟埋去做靚嗰段，唔係喎，嗰段反而好睇喎。如果拍到出嚟嘅話， 唔係因為呢套戲咧，佢咁強調鳳凰黑鳳凰咧，佢之前真係喺天啟度出過少少，即係完全冇 build up， 你又將佢擺到咁大咧，其實係好怪嘅，成件事係，我都唔認識呢個人，其實係。 哇！佢當你認識㗎啦，因為你睇過光頭隊長啊，地啊金道夫地嗰個版本㗎嘛。 咁但係講到其實喺呢度咧，佢又想表達佢個能力咧係強過，我覺得強過 Captain Marvel 添啊，其實係。 哇！佢本身可以食星球喎，咁 本身已經係勁係高長啊，其實佢可以係。 佢呢啲就 係 五嘅級數嚇。佢表現唔到，唔係，即係你嗰個勁係冇辦法 compare 嘅，都係爆炸嘅啫，係咯。 唔 係 可以飛， 係啊，馬仔 哥飛上太空就打爆啲星球啊，得㗎，可以做。 係啊，打爆星球係去到三一嗰啲咧，即係嗰啲咩話？嗰隻叫乜鬼？鬼醜樣嗰隻叫咩？啱啱咪出過隻吸金嗰隻， 我唔記得咗。 帝王三一係嘛？ 係好似係， 係嘛？佢去到帝王三一咁樣啊嘛。咁佢就應該呢走出嚟俾阿 Roach 呢 Captain Marvel 即刻俾 Roach 就搞掂咗。 我唔係呢度唔得呀，呢度吸唔到呀，佢動畫版都吸過。 係囉，點解吸唔到呢？ 吓唔係鳳凰嘅力吸唔晒㗎嘛。 唔係，即係話俾阿 Roach 都已經吸乾咗呀，唔係佢呀，係 Roach 嘛，即係嗰、那個即之前有啲頭髮有啲白色嗰、那個，都俾嗰個吸咗噶嘛 ，Captain Marvel 係。 係啊， 即你先俾個 K 啲嘅已經搞掂咗 Captain Marvel， 所以你唔需要用鳳凰同佢對比啊，即係意思。 嗯。 係啊，或者你不如你再 K 啲啊 ，Jubilee 已經搞掂咗係 Captain Marvel 啦。咁咪點咯？咁你咪真係對比咯。啊，切，原來 Captain 好雞嘅啫喎，咁樣嘅。X-Men 最流嗰、那個、啊、即係我啊，即係李小龍啊嘛，佢話咩？我係精武門最水皮嗰個徒弟咁樣啊嘛。係 啊 係 啊 係 啊， 跟住都打殘曬你嗰個咩黃道長，即係咁樣啫嘛。你唔需要揾啊直接黑鳳凰同佢對打㗎。係係咯，咁你咪應該比較到斜原來咁流嘅根本 Marvel 又話就話宇宙最強啊嘛。 唔係同埋今次 X-Men 咧，佢哋又係住係開頭做嗰個 mission 有嗰、那個即係近時最舊嗰套制服咧，即係心口個黃色交叉。 係。 我著咗之後咧，跟住佢臨尾一路落，臨尾最後都冇著制服嗰啲人全部。 啊！呢、這個又係好失望嘅，到制服就係出過一次。 係啊。 係。 唔係佢明明上 好噶啦，後面都。 唔係佢明明上次天啟最尾佢咪間房一開門，咪佢班友全部著曬。接近黃色制服，即係唔係動畫版嗰套制服我話係 啊， 佢上次嗰套制服靚啲㗎，整得 唔係佢係因為動畫版佢正常嗰個制服 嗰啲嘅話，唔係原上嗰套制服靚過今次佢哋登場嗰套制服，你死唔死啊？ 唔係因為今次 嗰套咧 係佢哋開頭嗰陣時嚟嘅，開頭嗰件衫嚟㗎嘛。 潛水衣咧用黃色油油咗個交叉裏咁嘅啫。 系啊， 系冇 cutting 冇設計，其實咧你見過著都唔好睇嘅，不過阿鳳凰著得特別唔好睇啫嘛。 哦，系， 系啊，你見到其他人著其實都麻麻地嘅，都唔係即係件衫唔係整得好好嘅，其實係。 嗯， 系。 係啊，咁所以黑鳳凰著咗，唔係阿鳳凰著咗係更加離譜咧，你睇成哇，有個人肉沙包企咗喺度咁嘅像度咁。系咯，咁啊冇办法啦，系咯。 跟住磁力王临尾咁出翻嚟，都系攞翻个头盔，咁就系着住平时啲衫啫。 我系啊，气功 件件都冇 翻啊！你可以话 系。嗰个制服都冇咗，系咯。 我惊啊，磁力王嗰套嘢系佢嗰日着嚟开工嗰套嚟嘅啫，可能系。 出奇 啦，租地盘嘅衫嚟嘅。 系啊系啊，阿磁力王，喂，得去边度换衫？唔使换衫啦，咧就咁啦，喂。 跟住又戴咗个头盔咁啊，就走出嚟。 即系地盘笠住个头盔就开得工嗰只啦， 系系啊，佢争在佢唔系戴埋嗰个头盔去开工做安全帽嘅， 都差唔多噶啦，其实诶，同埋佢呢套戏咧就带出咗好多新嘅嘢，即系第一次出现嘅嘢，但系又冇 follow 噶喎，后面又 系啊， 系啊， 即系又冇讲噶喎，前面即系 战略王佢嗰间地方系咩嚟，我又唔知道。 其实佢咪开始建立紧佢嗰个岛咯，即系嗰个地。 咁嗰啲外星人系做乜鬼嘅？我由头到尾都唔知嘅，又系。 系啊， 咁咪攞翻个能量咯。 使啊，系咯， 你系复国咁嗰啲。 开肉啊！磁力王嗰啲僆，嗰两条僆系咩人？我都未知喎。 系啊系啊， 嗰两条僆就梗系唔知啦。 唔系 啊， 唔知啊， 唔知系乜嘢人，打又唔觉得佢有咩，唔知 有咩能力。 你应该话嗰两条友叫乜名？ 都未知。 都唔知道， 都唔係，佢可能都有嗌佢，但你唔會好即係好清晰 咁。咁我想睇下 Quicksilver， 我喺畫頭度見 Quicksilver 好有型噶嘛。哇！你開頭打咗一場就冇咗喎 啦， 係 啊， 佢自己炒低咗自己啊嘛，因為 後面大戰又唔見咗佢喎，咁樣。 佢炒低咗啦，仲抬咗佢啊，仲有咩？ 即係會幾失望，即係我想睇，即係好嘅角色咧就冇咗嘅後面 係。係誒，佢就係臨尾完場間學校嗰時，咪無端影到佢咁咯。 系咯，咁好奇怪啊！成套总之系怪啊，成套 戏。我又睇咗，又睇咗啲消息讲话，点解会出咁少？ 系。 咁佢讲话其实因为之前拍咗，跟住到嬲尾佢再补拍嗰时撞期，跟住变咗，好似话其实佢得十日时间俾佢拍 X 拍嗰啲戏份，咁所以佢就系出得咁少咯。 我明白。 所以就净喺学校度报道啊。 唔知，所以就变咗咁少啊。 其实本来变形女唔使死嘅，跟住佢唔得闲，所以整死佢。 有可能。 咁好彩 H 教授唔使又赶去隔篱，又要拍呢个撕裂，系咪拍呢个咩 glass 啊？ 系二零三， 二零三系啊系啊，唔系可能都要嘅，所以再嗱嗱声着翻件西装，我有礼啦，喂咁啊，其实都系咁嘅样嘅啫。 可能系啊。 算啦，冇办法啦，即系。咁辛苦拍到係咯， 係咁謝西家謝西廷嗰個角色咧，好似如果佢哋我睇到佢講咧，其實係外星嗰個種族係俾鳳凰毀滅咗個星球，跟住所以話快報仇嘅。 嗱佢呢度自己口講都係咁講。 係，但係就好似佢漫畫好似唔係佢能量，佢就係阿春圭俾鳳凰上咗身，佢有一段時間飛咗上太空嗰陣時候，響太空嗰時周圍破壞嗰時候打爆咗佢哋星球喎。 哦，即係佢前後次序其實撈亂嘅。 係啊， 即係春圭有咗鳳凰之力，先至毀咗佢哋嘅星球咁樣。 係啊。 哦。 咁合理啲喎。 係咯，佢而家翻嚟又唔知道做乜咁嗰幾。 係啊係啊係啊！ 佢而家無端端講係侵略地球嘅喎，做咩咁嘅？ 無端話要吸鳳凰之力咯。 係啊。 唔係，佢唔係啊！吸之餘仲話要侵略地球，咁點解？ 佢話要啊，地球變咗第二個新嘅故鄉喎、啊，佢只話。 係。 我覺得直頭喺呢套戲度，連呢個奸角其實都唔需要嘅，其實。即係你講佢哋點樣對付鳳凰，其實我已經係足夠嘅權力㗎。 佢需要啊，因為佢有呢個人咧，咁啊黑鳳凰咪唔係壞人咯。 其實我覺得直頭將鳳凰當做奸角已經搞掂。 唔得咯，佢又唔可以咁做咯，即係呢個角色佢一定要留翻佢係，其實佢都唔想嘅，佢都係俾嗰隻嘢影響㗎啫，係啦，嗰啲啊嘛。 但係冇問題㗎，都可以冇呢種咁嘅奸角，佢係要打嘅敵人，跟住之後佢可以變翻好啊，冇問題㗎，都可以冇佢隻色。 咁你咪唔會打爆佢咯？ 唔係，佢都係自毀嘅啫嘛，其實而家都係。 係。 唔係啊，咁佢有隻咁嘅嘢俾佢，咁呢個先至係佢哋想做嘅路線啊嘛，就係要有隻，都有隻係壞人嚟嘅， 都要有，一定要有個敵人，一定要有個壞人。 最尾啊，即係你要俾佢威一威，同埋佢係懟冧呢個咁嘅人嘅嘅身份，咁你咪抵底咯，又俾佢抵翻底咯。 咁樣，咁佢交咯， 咁咪交啊？咁冇噶啦，都算啦。你咁佢呢套戏冇真系讲女权，就系讲咗一句话，喂，以后唔好叫 H 名，叫 H woman 啦。咁嗰句之外，佢唔交噶啦，算。 咁啊系，算系咁。 唔 系 男人 一方面 又冇叫呢班男人咪睇咁样系咪？ 系。 佢已经系女人打晒啦，但系佢都冇咁做，咁即系都算啦，系咪？即系佢都冇玩女权，系嘛？即女人打晒，我哋不嬲都唔觉得有问题噶，神药都打晒噶啦，咁人哋又冇话男人食屎，系嘛？都冇先啦，咁呢度佢都冇咁讲都好好噶啦，喺而家呢个咁嘅左交风潮底下，系嘛？ 系， 即系我感觉上都好惊黑镜都会变到咁啊，大佬，即好明显噶，即系一阵我哋会讲噶啦，好明显都受到阿皮尔修影响噶，我觉得今次。 起碼啲選角都有關，係嘛？直情成個我們二喺度嘅。 係。 咪嗰個大嚿黑鬼咪我們二嗰個咯。 嗯。 係，不過佢亦都係潛水俠嗰個奸角嚟嘅。 都係，係。 係，聽佢講黑嘅， 我哋講打車輪添。係。 我們喜歡男。 但呢、這個呢套係 DC Marvel 大亂鬥嚟喎，呢、這個。 兩喜歡男係。 係。 系啊，所以一定要讲啊！ 呢度都要讲讲，呢度系好似暂时系第一套冇咗阿 Stanley 客串嘅戏啊，应该系。 哦，你讲，唔系啊，但系 X-Men 以前有嘅咩？ 有噶，以前不嬲都有噶。 X-Men 都有嘅，哦。 都有嘅， 都有嘅 ，OK。 系啦，呢度应该系第一套冇嗰套嚟嘅，系啦，要补一补翻先，系啦，嗯。 系咁啊，系可以佢哋讲话，你觉唔觉啊？赤王咪弱化得好紧要。 系啊， 快咗好耐咯喎，佢 系啊，上集已经弱晒啦佢， 咁大皮 嘅 喎，其 实 而家 系啊，系即系 火车打到佢剪得佢劲啲噶啦，已经 系 嗰啲铁皮飞嚟飞去咁，小李飞刀咁，好好噶啦。 但系上次天启嘅时唔系可以喺地下啲金属咁扯到啲尘咁飞晒上嚟，咁整个爆炸咁样。 成 個成 個直情可以成個地球嘅磁場控制啊嘛！ 係啊！ 係咯、 啊。 咁冇咗個天啟或者又做唔到咧，點知啫？係。即 係 加持咗佢咧，可能甚至係天啟，唔好理佢啦，係咯。所以呢度啊變翻正常啦，係咯。即係只翻開始嗰陣咁上下啦，係咯。 係 啦。係 咯。 咁係啦，咁你哋講下，你哋有覺得有冇優點啊？呢套？ 啊、 我就完全唔得噶，我覺得 優點咪咪最後一集點都睇埋咯。 優 點咪佢夠膽死，連狼人出嚟講佢粗口都冇咯，算唔算 啊？唔再做啊，唔係啊，之前講。 唔係即係總之好危險嘅呢一套係嘛？佢竟然都夠膽上畫咧。 我咪就係另外可能其實係霍士等 Marvel 唔可以再短時間內再拍呢個故仔啊嘛，有人咁講啦， 有陰謀啦。 呢個廢話嚟嘅啫，佢要拍你 點都可以再拍㗎， 阻佢唔到啦。 咁佢短時間唔會再拍，起碼呢一兩年內唔會再拍呢個故仔。 我睇唔到有咩短時間內點解？唔係點解係佢令到佢短時間內咩關係？ 因為你就算要拍黑鳳凰呢個故事，你都要將 X-Men 起碼有啲大底先可以做到呢個故事出嚟㗎。 啊、 你都可以一接手就即刻黑鳳凰噶， 冇錯。 咁啊唔知啊， 佢唔會黑鳳凰噶啦，佢嗰邊唔好理佢點咧，而家暫時都唔知佢點，係、咯。 係咯，佢點搞都冇人知。 我就覺得佢會攞啲角色嚟用咯，唔係佢成個 X-Men 咁樣做咯。 即 係首先咧， 加落去。 首先咧，佢要攞翻就係 Milton 呢一個字用得呢樣嘢啊。 嗯。 唔係 X-Men 啊。即係佢可以用 Milton 呢個原理去解釋到，即係嗰啲超能力者啊嘛。佢之前都係為咗避開先搞乜鬼嘢咩啊 ？Infernal 嗰啲係咪嗰咩鬼叫咩？唔係 Inhuman 嗰啲咁嘅。 Inhuman 嗰啲咁嘅衰嘢啫嘛。咁你而家佢可以用翻 Milton 咁咪好好多咯。其實佢對佢嚟講最大價值係 Milton 呢個字啊，唔係你明啲角色啊。咁當然佢知你啲狼人嗰啲咁鬼受歡迎啦，咁佢可能會 點會冇啊？ 自己整翻個狼人再出場咁咯，即係佢未必係會成間學校啊或者咩咁樣玩㗎啦。 係你講我有咩好嘅地方咪就係、是、其中一樣嘢就係冇碌以前嘅卡咯，即係就係、 是、都 係一個前景故事咯。 即係嗱，雖然佢唔係話非常之好睇，但係最少佢又冇喺度好似 end game 咁咧喺度 consume 你嗰啲。吓、啊、消费系 消 费 嘅 支持书， 但系系啊，佢冇咁做。 但系佢哋觉得衰喎，如果系啲 fans 其实 唔系，我唔系讲套戏好睇啊，即系好处嘅意思系，即系呢啲咧都要一赚咁解， 即 系 叫做有骨 气 呢套戏系。 系啦，佢都明输噶啦，但我输得唔难睇咁样嗰啲啊嘛，即系输输硬噶啦，系咯。 系， 但 系 我都 出矛招， 我冇出矛招，亦都我夹。都要夾下夾下，我都要即係過埋終點咁樣啫嘛。咁都要賺㗎，喂！呢啲唔 係要拍翻啲手掌俾佢過埋終點嗰下。 係啊，咁一定係贏到嘅咩？啲獎星係俾啊，真係啊。咁而家啲人咪有病啊？係啊，而家我再冇聽到咩叫體育精神㗎，真係。係 啊。 係啊。以前係好強調呢樣嘢㗎嘛，唔係淨係贏嗰個㗎嘛，係咪先？中途出咗事嗰、那個，哇！但係佢都冇放棄，要完成賽事咁都好。 真係好值得大家拍手噶嘛，咁冇嘢都唔講呢啲嘢噶 ，OK 嚇。 係。 咁呢個就算係㗎啦，呢、這個算係咁入埋個終點啦，呢一集係咪？咁都要拍手嘅。 唉，如果計呢一樣就係體育精神啊，攞到體育精神獎呢樣嘢嘅。 要係最誒咩咩終身成就獎咁嗰啲都係獎嚟㗎嘛，係一定係影帝嘅咩？係咪？追風㗎嘛，有啲嘢可以係咯。好。咁啊冇唔係好處冇咩嘅啦，其實都係啦，咁 樣係一樣嘢，我諗到就係冇 咩好 學 end game 咁樣咯，真係一個完整故仔咯，佢自己係咯咁樣 咯。都可以咁講嘅，完整嘅個有頭有尾嘅都係。 係啊，咁就同埋我留意翻，真係一樣嘢就係控制超能力嗰啲動作，即係應該係特別講阿磁力王啊。即係兩個磁力王咧，佢控制超能力嗰個嘅表現啊，哇！即係老氣骨，真係老氣骨啊！佢做啲動作好 sharp 好清楚， 即係你講 係 金道夫， 金道夫係啦，佢啲手好靚，佢又柔軟，跟住之後好 sharp 好清楚，你睇佢你好。你夾得到好夾到個畫面嘅， 但 係阿米 咁呢個，但係呢個都係同佢拍有關係大啲嘅。 但係就算好爛嗰集啊，但係睇阿金道夫佢做呢啲動作都係做得好睇過人噶嘛，係咯，都係好睇過佢啊。 因為佢呢度成日係佢個前景嘅，因為影緊佢後景啲嘢爛咁，佢用咁樣嚟去表達啊，即係其實好卡通片㗎，佢呢度表達係。 同埋係有一度我見到佢好似嗰個畫面，其實我覺得應該係有啲重力咁，佢應該係用啲力咁樣先至喐嗰啲鐵啊咁嗰啲啊。但係睇佢好似好鬆融，但係唔襯個畫面咯。佢咁鬆融就佢俾翻啲力咁先襯翻個畫面，因為有啲位係。 咁啊，佢又要覺得佢勁啊嘛，所以養一養隻手啊。系咯，飞花杀叶可杀人啊嘛。 但系阿老磁力王真系佢做到飞花杀叶可杀人个感觉，但系呢个就唔够啊，真系。即系 咁，你揾翻阿金道夫翻嚟做啦。我喺最后应该佢哋捉棋咧，捉下捉咗去维园，跟住就过咗几廿年，跟住就变翻阿嗰个林强同阿金道夫喺度捉，咁样完场咧就完美啲啦，系嘛？ 系啦，系啦， 系嘛？或者佢都費事揾佢哋翻嚟啦，就吸翻啲第一二集嗰啲咁咪算咯，係咪？捉棋大把啦，兩條友係咪？係咯，跟住踎咗監嘅，唔知點解點知啫？咪幾十年後咪影翻去嚇 X Men 二嗰度係咪？咪喺個 玻璃 間 度， 係玻璃間 捉緊棋咯，咁樣咁完咁會唔會好啲啊？係咯，即係你會覺得係哦，又 look 翻喺嗰度咁，即係咁樣啦，係啦。唔知啊，是但啦，系咯，系咯，咁你话好好咁，唔系话好好噶，不过咁都 OK 咁咯。 睇埋咁解叫做都唔会割嘅，咁又 系咯， 系咯。 但分系觉得好差啦，今次系咯，即系最差啦。 系。 好，咁啊，现场反应如何？ 冷淡嘅，我睇嗰阵时系。 有冇人走離場？ 我睇嗰場就反應都係冇乜特別嘅，但係一樣嘢咯。有一半人就可能為咗等彩蛋定係點啦，就坐喺度睇曬成個 end credit 先走咯。有一半人 仲有彩蛋， 仲有彩蛋，最尾 係冇彩蛋嘅， 最尾， 但係啲人。但係有一半人係坐到尾先走咯。 係諗住有啲人覺得 有機會係。 咁奇怪？ 系啊。 我哋呢，我睇嗰场就冇乜，到啲人都走晒，我都差唔多系最后嗰场。 哦。 OK。 咪啲人成瞓着咗，唔知做完咗就系嘛？你睇真啲。 应该 唔系，啲人唔系，睇得到佢哋系喐紧嘅。 佢扫地嘅咧，搵个地，搵个扫把怼佢脚。喂，起身啦，喂，完啦，走啦，咁样讲啊，仲瞓噶嘛？喂，有啲啊。 我覺得其實覺得咧，因為佢而家呢班後生班咧，之前根本就冇俾戲佢有乜做咧，即係你而家呢套大結局咧，跟住突然間係佢呢班後生嘅，即係咪要好似回憶咁呢二十年總結咧？咁啲人點會人覺得有咩？即係唔會好似 Marvel 十年咁樣，你都係睇嚟睇嗰班友咁，佢唔做咁，你個啲 啲感情分都爆大飆啊！咁你呢度冇啊？ 轉咗兩批人，其實佢 係除咗兩批人之外，即係除咗兩批人之外，其實根本就佢哋根本之前啲戲都冇，其實點樣講，個個都係行棋棋嘅，根本 X-Men 之前拍出嚟。 我即係你意思轉轉呢個第二批，或者轉咗兩批，所以仲有佢哋第三批。 唔係用咗兩批， 即係兩批咯，即係 用咗兩批係嘛？ 咁變咗冇一個人帶咗二十年嘅情義結咯，其實。 唔係，同埋佢之前本身就將個火力集中曬 狼人， 即係狼人路咁，你其餘全部都工具人。 係。 係啊。 咁有咩感覺啫？ 呢個係啊係啊。 係。 即係小路寶最後一集冇小路寶，小兵女冇曬咁啊。 系咯， 即系讲下嗰啲咩小百威啊，点样啊嘛，嗰套戏系嘛， 冇一个角色系有一套独立电影，所以都冇人冇感情嘅，其实对佢哋， 嗯，好难啊，好难啊。 你雷射眼已经由头到尾已经变成大茄啡，都令人觉得唔过瘾啦、 啊。即、哎、你新嗰班人唔知噶，佢都根本就唔知道啊。呢、這个真系原本嘅队长同埋主角咁。 主角嚟噶嘛，嗰、那个系。 呢度仲大过个罗宾啊。 系。 罗宾我讲紧，唔系我讲罗宾系姓罗叫阿宾嗰个啊，即郑伊健做嗰个啊。 哦， 唉、哎，大镬过嗰个啊，大佬。 系、 哎，唉，死未？ 拍咁系啊，你拍你 我谂今集都拍得住呢个黑玫瑰对黑玫瑰嘅都。 吓，唔系，咁你磁力王啲手下集集换喎、 啊。啊？ 磁力王集集换？ 唔系话啲手下集集换， 手下集集换 系 啊， 嗰啲 剧 直情啊，更加系啊， 你即系有啲人佢出嚟我嚟死，你都冇乜感情啦，全部流落啊， 嗰啲一定冇。 系啊，长期跟佢嘅，即系旧版嘅阿妖后，佢又第之后依家又变咗过去 X 教授嗰边啦，系咯，又唔会长期跟佢。 嗰个系旧版啫，新版一开始而家系咁噶啦。 系啦系啦， 即系而家阿变形女系。女主角之一嚟噶嘛，都要直情女主角添啦，唔系 第二 啦，都冇第二个女主角啦， 系咯，都冇。 系， 系啊，啲做工女神又唔鬼见晒，系啊，而家先上一集先第一次出啫嘛，即系呢个版本。 系， 系咯，咁你其实阿凤凰好似都系咪都系上次先 咯？系啊，都系上一集先出嘅咋， 天启先有嘅就 系。系啊。 系咯，之前自由第一战都冇噶， 唔系，所以咪话佢呢度全部。所有角色嗰啲，即其實應該重要嘅角色，後生嗰啲成扎，全部都係上一集一出，跟住都冇乜做過咩嘢，跟住今集就成功啦。 即係藍秀係之前有。 阿 Beast 就帶，即係由 First Class 開始就有。 係咯係咯係咯，佢。 Beast 呢度就重戲都好多啦，即係佢已經變咗呢一套裏面嘅阿狼人啊。 佢即係隊長㗎啦，佢嘅呢度 係。係啊，即係佢又死咗條女，即係阿變形女，係嘛？即係佢都算係有好多。好多前前後後嘅戲係關佢事嘅，係 咪啲動作戲有佢做嘅？佢 B 喺度係嗰啲狼人牌， 係咯，係啊，佢好重啊，即係佢比起以往重戲好多啊， 係啊，係 啊，可能係咪聽講話蝙蝠俠想揾佢即刻加翻戲先咁啊？ 好似爭一步啊嘛，好似話最後都唔係佢啊嘛， 咁最後係啊邊個咩？係 Tray 啦咩？ 係啊，好咗啊， 最後係啊， 定 啦， 係 啊，定咗啦， 定咗 嘅，咁我覺得好可惜咯。我都好可惜咯、 啊。 我见啊呢、這个阿 Beast 咧，即系其实真系越嚟越疏离。啊，而家老咗啲咧，有少少似啊以前啊 Adam West 咁我个样。 佢又系咁。 啊，有少少似嘅，即系个即系 Bruce Wayne 个样啊，我意思就 系。 系啊，佢先似就系。佢似啲喎，系啊。唔系，即系其实 Bruce 系 Playboy 嚟噶嘛，靓仔噶嘛。 系 咯。系啊，咁我唔系话阿边个唔靓仔，咁系嗰个阿崔丽都靓仔嘅。 系， 不过就如果你系似翻啊以前啊 Adam West 咧有少少咧，咁啊你即系你会有翻个感觉，即系好似你嗰啲超人成日都要扮基斯同阿李夫一样啫。 系， 咁基斯同阿李夫系一个成功嘅超人啊嘛，咁佢咪碌咯。咁其實 Adam West 佢係一個成功嘅 Bruce Wayne 嚟㗎，佢係一個唔成功嘅蝙蝠俠啫，但係都成功嘅 Bruce Wayne 嚟㗎嘛，蝙蝠就笑死你啦，係咪？係嗰個蝙蝠俠，咁但係佢個 Bruce Wayne 係好有型㗎喎、哦，即係佢話佢係 Playboy 嚟咧，你好信服㗎喎、哦，咁樣係咯，咁如果佢用翻呢個形象做翻咁啊 ，Beast 其實原來幾夾㗎喎，係咯，唔係你睇下佢做托爾金個款係似嘅， 嗯。 因為佢嗰啲係梳翻嗰啲頭啊， 呢度佢就唔係梳佢啲頭啊！你睇下嗰度，你睇下個畫頭啊，陶宇金，咦，真係有啲似啊 ！SMS 個 Bruce Wayne 咁個喎，有少少係有啲嘅喎，係咯。咁啊，原來唔揾佢啊，終於係我諗佢揾佢係可能有其中係一個呢個原因咯，即係有考慮揾佢係係啊。咁原來唔揾啦，而家係都寧願揾 Twilight。但係如果你以個知名度啊 ，Twilight 嗰個演員其實食緊屎嘅喎，而家係。 嗯，系咪贪佢平啊？ 哦，就系贪佢食紧屎，明晒。 有冇机会啊？系咯， 好大机会。 啊，系。 系嘛？可能你揾阿 Business 开个价，暗标开个价，系嘛？系嘛？咦咁样，咁啊睇一睇，咦？啊即系崔黎嗰系倒贴喎，咁系咪？你明唔明？仲有信封，每人夹咗两嚿水饮茶添，咁系，诶，俾佢啦，咁啊。 梳化服都自己貼啦，係嘛？午餐自己帶埋， 係連蝙蝠裝都自己車啊，係 cosplay， 係套戲唔使錢嘅，你開 l o 機，淨係俾菲林啊，菲林都唔使喎，而家係咯 ，digital 嘅啫嘛，係咯，係咯，好抵拍呢套，係揾佢，咁啊誒，拜對威可唔可以揾埋我個 friend 啊，狼人仔嚟做羅賓咧？佢都冇嘢做呢排，係咯。咁使唔使揾埋啊你个女主角嚟做女主角啊大佬？我唔知啊，你到时睇啊！我听到都惊噶大佬，如果你话系落实啊， 系啊， 应该系 实系啊， 应该系实咗嘅，应该 落实咗啊！吸血仔系 Batman 啊 ，Oh no！ 吸血蝙蝠做翻蝙蝠咯。 哦，原来系睇中呢样嘢。哦，咁佢平时系咩？系话俾人听佢系吸血鬼嚟嘅。其实佢是 Batman 系嘛？诶，佢做嗰只直情系吸血鬼 Batman 系嘛？做嗰个版本系嘛？ 另外一套 系会唔会咧？ 听到说我 DNA 做咗超人出嚟嗰套啊， 吓系会唔会系拍嗰个 Batman 啊？你都唔知佢拍咩 Batman 嘅，会唔会就系咧？ 唔系佢咯，而家佢讲话就系 Batman 啱做嗰个故仔啊嘛，就 咩叫 Batman 啱啱做啊？ 即系年轻版 Batman 先嘅呢度应该系。 哦，即系续翻落去阿郭南成系嘛？系呢个开始啊。哦，咦，靓仔好多。咦，唔系喎，咁呢个都靓仔过嗰个嘅，系咯。不过就老咗啲咯，系。唔系，因为佢唔后生个样。 系啊。 个样唔系好young嘅，你其实睇 Twilight 嗰阵，你都觉得佢系阿东啱啊，做个千年僵尸咯。 系啊，就睇好似佢有啲白粉佬嘅 feel 咁样嘅，好似真系。 唔系好似系即系同佢哋同一辈噶，你觉得系？ 系啊， 系啊，即系佢嗰扎翻学啲人都已经有啲陀威龙噶啦，即系夹硬话佢哋系学生，系咯。 系。 系咯。唔知啊，系咁啊，是但啦，系啦，系啦，你中意啊，系咯，反正 DC 都死硬嘅，而家系咪？ 死硬啦，做咩都死。 即係而家調翻轉啊嘛！你拍 Batman， 佢當咗你係即係嗰個 DC 系列咁樣噶嘛？即係唔係以前啊 ？Batman 係另外 Batman 嚟嘅，唔係噶嘛？而家你一 DC 就死啊！ 你可預佢死咧？ 啊，應該死硬噶啦，冇得生還嘅應該係。 唔係，其實 Batman 點拍都死噶而家，因為除咗 DC 必死之外，就另外一個詛咒就係 Christian Bale 一定最好啊！呢兩個詛咒已經咒死咗 Batman 啦，冇得再拍啦。 係。 咁你揾翻 Christian Bale 而家翻嚟再做啊？ 系揸车去打啦，去咗。 系 啊，冇啦，嘥气。 揸福士 啊， 福特啊，就 系 去。 系。 哇，系，喎，啱啱我睇 啊嘛，你讲嗰度系。 系啊， 佢啱啱我睇到啲嘢咯，就系琴日啦，呢个福士佢搞呢个黑凤凰嘅招待场咧，有份礼物仔咯。就是呢个紫菜凤凰卷啊！ 吓 乜嘢啊？ 紫菜是黑色啊嘛？ 系 系咯，系啦，咁样啫。 O K， 有嚿咁嘅小礼物系啦。 咁样。 哦，多谢。 会唔会听成牛欢喜更加贴切咧？ 系， 即系同套戏个质素可以 compare 啊嘛？ 系，咁又系。啲人都系咁歡喜咯，睇完係嘛？ 啊，即係歡喜，大家知唔知係咩嚟咧？其實 大家睇個 牛就係同阿鳳凰個身形對比翻啦，係咯。係 冇錯。 牛歡喜係牛嗰邊一部分，就同呢套戲嘅質素差唔多啦。 係啦，冇錯。 會唔會係咁啊？ 有可能，有可能。 系咯。 因为我另外觉得咧，佢本身经过天启嗰度讲到灭世咧，上次搞到好大件事啊嘛。 系。 我都佢话好大件事，我都唔觉得佢大件事。 但系上次已经觉得成佢成个城嗰度 个气势劲啲，咁啊 成个城都俾佢吸晒咗，然后起个金字塔出嚟，咁我就好劲咁啊。 系啊。 唔係上次係好大片咁嘅，真係係、 啊。 你唔好計，唔好睇啫，大片係大片嘅、 啊啊。 但係上次嗰、那個間隔壓唔到牆啊嘛，真係。 唔係應該 話都好過今次係嘛？ 嚇、啊！即係我 好過今次，真係。 因為上次幾丁友已經講到咁勁咁樣，同埋佢做啲嘢，你唔講有咩部署嗰啲，又盲目衝出嚟係咁死嘅感覺上。 係咯、 啊。係咁、啊，但係今次我更加過下勢係咯。 系，就得嗰几条友渗透咗喺地球，跟住之后就想啊统治地球。 几条噶，后屘出嚟打阵成队 噶。 嗰 度。 系咯， 嗰一度， 唔系成队啊，有冲咗嚟好多啊，打极都有噶，其实佢哋。 系咯。 系唔系呢个问题？系佢做出嚟，佢本身个凤凰应该系即系星球级咁嘅力量，但系你本身睇好似就系咪玩咗玩入火车，即系咪玩入火车，跟住之后咪爆炸，咁咪飞上天咪收工佢哋啲 系 咯，佢哋打到喺条街度 啊嘛，而家系气力大过火车头啊嘛，佢而家个力量系啊， 系啊，跟住同埋佢开头两波人打咪喺条街度打到条街烂晒啊，就系、是。 就是、一條街咯，就系嗰条街嗰几 系啊，就嗰条街咯， 系啊。 我谂啲平民咧。是发生过呢件事都冇人 知 道， 唔 知 啊， 细到 系啊，唔知道发生过呢件事， 以为煤气爆炸嘅， 即系都冇人知嘅呢件事，即系细到咁噶，其实呢件事 系。 其实成件事最大件事系开头个穿梭机啊嘛，因为全世界睇紧噶嘛， 同埋 机嗰度 系穿梭机真系有呢件事嘅喎，好似话有啊， 有呢件事，好似真 系 有。 系咯，佢成日 X-Men 咩奋进号啊嘛，呢 系啊，佢 X-Men 咧成日要揾翻历史有嗰啲事件，亦加插啲 X-Men 落去嘛。 嗯。 啊！呢個係重拍之後嘅方針嘅， 二零第一戰開始都有嘅。呢、這個 但係前面嗰幾套就加得好靚嘅。 其實有唔係問題嚟嘅，有係可以 好事嚟嘅。 啊！佢 加得靚唔靚 啊？佢係 今集好牽強嘅咯。 但如果你話夾硬要問呢套係邊一 part 最好睇，其實都係得開頭呢一段好睇。 係啊。 啊！ 后面我觉得就冇噶啦，完咗呢段之后， 即系反而就系旧穿梭机仲好睇啲。 我觉得嗰段即系如果夹硬要搵一段好睇，我觉得系呢段好睇咯。 紧张啲咯，后面冇紧张啊，其实咁我就 系咯系咯系咯 系啊。 同埋你见到佢哋个 teamwork 喺度啊，嗰一段 系， 每一个人用佢哋自己嘅长处去点样救人。咁後面係冇咗 teamwork 嘅，佢哋亂打嘅，係、 啊、打嗰度又唔得，即係阿妖後死嗰度就哇，大佬你咁樣彈佢，跟住之後哎呀插嘢，跟住之後就插中佢個肚，跟住就死㗎啦，咁、樣啊嚇，真係。 唔係佢都冇冚親個頭，跟住原來後面有口釘嘅、啊，你明唔明啊？無線好中意㗎，係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是啊 系啊，佢都冇咁好好噶啦， 都系差唔多嘅啫，其实 系差唔多啦，都 佢又要啊嘛，好似讲到佢唔系专登想杀佢家噶，你明唔明啊？ 系佢梗系想拱 开，佢想拱开佢啫，点知佢自己插死咁系嘛？ 系，即好似哥斯拉杀死人一样。 你啲人就赖佢啦，又话佢杀咗人啦，咁我都唔系想杀佢咁啊，系咯。佢想咁啊嘛，即係最屘佢要賴得到，其實係唔係佢想嘅咁樣啊嘛。 係。 如果佢狠咁批咗個頭落嚟，咁就唔講唔通啦，係咪？ 嗯。我寧願佢唔好咁樣啊！真係，飛到佢好遠，跟住之後就 同我想問啊，變形女嘅能力可唔可以變成第二啲嘢嘅咧？即係佢咪一定係變人嘅咧？ 唔係，如果動畫版是我變其他嘢嘅。哦， 即系变其他动物。 咁如果佢个能力系可以变成第啲形状的话，咁佢系插唔死嘅喎，佢应该系，即系佢个泥胶人嚟嘅啫嘛。如果系咁， 佢呢度就 呢度就净系讲佢可以即系变桑嘅啫，系嘛？ 系 变皮啊，即系佢除咗里边个构造系 大只佬都得，咁佢就 即系佢里边个构造系人一样嘅啫，即系唔会佢唔系成嚿，佢系T1000咁嘅，系嘛？ 即系唔可以变嚿石头咁，你撞落条柱度又唔会死啊？即系唔会咁嘅。 唔系佢正面冚落碰上，跟住反转走翻出嚟咁啊！T1000系 系 咯。 即係你插落佢個頭，佢個頭 break 咁樣變咗隻手，咁就捉翻住你咁樣咁樣啊嘛。即係佢唔得嘅，我就奇怪乜佢插得死嘅咩？我就問呢樣嘢，我真係唔得嘅，佢唔係 Steven Dawson 咁嘅。佢而家變咗唔係啦，我哋咁講啊。 係。 咁即係點啊？即係卡通片佢係可以嘅。 有變個動物咯，可以係。 哦，都是動物，即不可以變其他嘢，即不可以變碌柱啊，變嚿石。 啊，呢啲就應該唔得啦。 變個圓形嘅嘢咁啊，咁啊嘉賓越過咗棵樹咯，咁樣咪執唔死咯。 變個呼啦圈㗎嘛，成日討論。 呼啦圈。係。係嘛？哦，咁啊要佢變個呼啦圈俾阿鳳凰減下肥嘅，應該平時咁 friend 啊。 係啦。 嗯嗯。係啦，佢就肥咧，就係賺爆個呼啦圈死嘅，原來就係咁嘅。我唔想噶，我都唔想咁肥噶，大佬咁啊， 系 咯，系，即系凤凰入咗之后变再变肥咗系嘛？ 嗯， 我仲觉得佢啊就嚟啊变嗰个同阿猫女一齐做戏嗰个叫咩话？即系嗰个 完美大道嗰个肥妹 吓， 完美大道个肥妹， 系咯，就嚟咁噶啦。 哦，哇！ 系啊，咩甚至你揾嗰个做咧，可能我觉得会好戏啲咯，最少 系。 哦，好戏就一定好过佢。 系咯， 系。 咁好戏好戏过佢嘅大把人都 系 好戏。 唔系咁呢个就系咁嘅游戏又走出嚟啊嘛，因为 吓。唔系咁佢大可以咧， 目独独噶咯。 大可以俾人追杀嗰阵咧，佢又踎喺啲垃圾袋隔篱扮垃圾啊嘛。 系 系。 系咯，你可以发生下呢啲剧情就冇咁闷咯，套戏系咪？系咯。系咯，一扮盲噶嘛，做下呢啲嘢啊嘛。 唔系，好似之前系咪睇电影，好似佢可以可以直情忍咗型，好似摊咗喺缝墙嗰度，跟住之后又变咗好似缝墙，跟住再出翻嚟咁样噶喎，好似系。 佢可能即系你当变色龙咁样，咁就变咗色啫。我谂佢系。 啊，如果你话电影版咧，电影版好笑嘅。如果你开头旧嗰啲集数咧，变形女咧可以反地心吸力，唔使行去线住去嘅会。 系啊， 一 字马咁线 嘅可以。 系咯，好劲啊，系啊，唔系佢讲系滑捋捋嘅系嘛，个身个身体 嘅只软奶奶嘅身手好好嘅。 系咯，系咯，系咯。 金蛇前尸手咁都得，系啦。 其实佢系咪软嘅咧？应该系，佢做到好似系咁嘅喎，你觉得系？ 系啊，如果旧版就系，但系如果阿 Jennifer Lawrence 做嗰个版本咧，都有少少，但系就已经冇以前咁厉害。以前嗰个版本咧就你当。佢瞓喺度唔使喐都可以扇住佢咁，但系佢好似就唔得嘅。 系啊，可以睇佢真系要俾力嘅， 因为佢肥咗都唔得啊。 佢要用力硬咁先会扇住佢嘅，佢唔会好似近时咁。 因为睇咗 Ron 接手嗰阵，佢都几肥嘅。呢套戏佢又瘦翻，系啊。 佢咩未来同盟战嗰度，佢咪就系想做翻嗰种效果咯。啊 ，Jennifer Lawrence。 唔係，但係你見到佢要用力喺度扇嘅，佢唔好似近視咁 重啲嘅個感覺 係。係啊，近視係佢就係瞓喺度，佢自己會扇住去 嘅。因為佢真係重啲啊嘛。 係。 係啊。係咯。即係以前啊，身手好靈活嘅人，而家變咗肥媽咁嘅身形，係咪要辛苦啲先可以碌到咧？ 咁佢未似肥媽咁勁咁樣。 以前哥曼尼斯啊嘛，而家肥媽啊。 係。 咁啊唔係嘅，有例外嘅，洪金寶咪冇受影響咯，係咪？ 係。 咁肥都一樣好身手咯。 冇錯。 唔係個演員唔得啊嘛，因為佢設定係咁嘅，個演員喂喐唔到啊，大佬咁，你咪覺得佢好似好辛苦咁，因為佢真係好辛苦啊嘛。 係。 先喐到啊嘛。 但係查到爛曬，你可以揾佢替身嘅咁又。 唔係同埋，或者我就問佢，其實係咪應該急得死啫？喺設定上主要係。係唔係急得死嘅啫？係咯。 咁就係咩啦？咁另外有冇覺得啊 ？X 教授都 係廢咗啦， 關係都係唔係都係咁咩咁插啲，即係好似係咁奉承啲人咧佢。 即係為咗生存，為咗求生就咩都肯做。 開頭好似舐曬總統鞋底咁㗎，覺得係。 擦啲政客鞋啊！係 啊， 即係又出舐曬 眼㗎，係啊，邊隻眼要自己諗啦 咁樣嗰啲。 但我覺得佢都係有必要要咁做 喎。係啊，冇錯，咁又冇辦法。 為咗嚇？ 唔係啊，但你以往覺唔覺得 X 教授係會咁做啊？ 即係冇咁殘仔噶嘛？你見到嗰陣時 候，佢係唔會啊，係唔會啊，唔係冇啊，唔係冇禁啊，係唔會。 佢而家就去到好似冇尊嚴咁啊，咁我就話。 阿光頭男長 唔係好似， 好有立場㗎，佢自己係。 唔係好似係直情冇。 佢一變咗咧，係佢哋班友嘅經理人啊！呢套嘢佢做咗做雲達啊，大佬。 嗯。 你淨係睇勞根嗰時候，佢做咗老人痴呆嗰時候都唔係咁啊。 嗯。 係嘛？唔係佢應該開頭救穿梭機嘛？叫佢哋點解一定要走？喂睇緊㗎，好多觀眾係啦，精彩啲。啊，系咯，临时演员都系演员嚟嘅， 最嬲尾嗰秒先准走，唔系冇睇， 唔系唔翻嚟冇饭盒攞噶咁啊， 唔系出啲产品啫，睇下个销售 点做嚟 咁 紧添， 今日又我盈利有几多咁啊 ？SSH 嗰啲吓，跟住 Hot Toys 版权系嘛？ 系啦， 喂阿 Jan 打电话嚟嗰啲系啲 Hot Toys 好晒， 系 咪？ 俾啲戏佢先，啊只嘢唔受欢迎喎。 系咯，嗱，下次救人嗰阵啊，嗰个要出下，再出多啲场，出多啲力啊，咁啊，唔系嗰只公仔唔卖得啊，为你市民啊，系啊，系冇问题，老细， 系， 点话点好啊， 系， 你成个咧有啲咁啊，大佬，佢啲电话全部咩孩之宝啊，开 toys 啊，嗰啲电话嚟啊， 系， 系，真 系 有啲啊，真系，即系佢出现嗰啲全部啲 comics con 嗰啲啊，喺度嗰啲啊， 出晒活动嗰啲都系咁。 出現咗啲活動賣嘢啊，係咯，唔係有動畫啊，X-Man仲拍咗戲添，係咯，係咯，喺戲院有得睇 X-Man， 佢 X-Man 就翻去睇 X-Man 咯，係 啦， 因為都唔似我哋而家做得咁嚇，佢睇翻係啊係啊，啊同阿光頭男長同阿金毛夫，切都做到我個成個白咁嘅咯， 咁老嘅，係咯， 係啊，咁搞錯啊咁啊咁啊， 喂，同埋咧今次真係佢。跟翻漫畫嗰啲咁咯，佢呢度講話好似過咗十年噶嘛，比上一集 係 九二年咯，今次 近代啲咯， 係啊，係佢個樣冇老到喎，照翻啲漫畫咁喎，佢哋近時咪老得好快啊，佢哋 冇啊，係啊，好 young 佢哋仲係咯， 十年佢哋做緊學生咁去碌佢哋全部， 咪佢哋都仲係做緊學生 啊？唔係佢哋唔係教師嚟嘅咩？佢哋係。 是教師嚟㗎佢本身 同埋但係嗰班後生仔都仲係做緊學生喎。 唔係教書呀講佢哋。 係咩講佢哋教書 係老師嚟㗎。 風女神嗰啲教師嚟㗎。 係呀教師嚟㗎啦。 喔係呀。 係呀就係佢後生仔碌。 其實呢佢係想有少少食返呢初代嗰啲咁嘅嘢嘅佢做返。即係佢想搏返落去㗎我覺得佢呢一集有少少。 係。 又碌返第一集咁嘅係啦。咁啊，但係得唔得咧？咁就似乎唔係好做到咯。 嗯， 即係嗰班人都冇大過嗰班僆仔。 係 係啊， 係咯。咁呢度又唔知點解喎，有一個角色係唔見咗嘅喎，係啦，就係 Jubilee 去咗邊咧？ 係啊，即係陳東蘭啊。 係啊，去咗邊咧？ 係咯，唔見咗。 竟然冇咗喎，係咯，呢啲吉祥物係嘛？放煙花嗰啲咁冇咗嘅。 嗯。 冇留嘅喎，嗰條女係咪而家係咪身價高到仔唔起啦已經係嘛？咁多電視拍係嘛？係啦， 唔係，因為其實佢本身呢度其實少咗人啊嘛。你本身即係佢好似鋼人嗰啲啊，跟住 啊， 追到 cat 啦，係 啊， 冰人嗰啲全部成扎，即係佢呢個 reboot 咗之後，呢度都冇曬啲人。 你咪求其揾個細路女咪 fit 咁咪話追到 cat 咯？有咩冇曬啲人啫？你做乜而家啫？ 佢可能有嘅，嗰堆學生其實可能就係嗰堆人嚟㗎。 哦，係喎。是喎、哦、那班瘦仔那班喎。 是好多瘦仔站在那裡的他 們是。你說是誰都得是啦。 是沒錯。 嗯。是算數啦是啦咁又乾了啦一支是啦一支又乾了啦以前那些什麼頂百美元紙筆是吧又一支乾了啦是啦。 是啦。有一個 IP 給他搞彎了啦啊真的。 咁又未算嘅是啦。即係佢完咗囉總之呢一樣嘢。咁但係仲有 New Milton 喎最神奇就係。 係 囉。係。係呀。 但係嗰套 New Milton。 X-Man 事㗎嘛嗰套又。 就 New Milton 佢仲會上都已經係好神奇啦。 但佢話補拍㗎喎我聽到話又。 又補呀 係呀。又補呀。 喔。 四月出嚟。 嗰 套又嚟。 嗯。咁聽住先啦。係囉。但係嗰套冇用喎因為你冇任何之前嘅嘢。可能啲人真係唔睇呀。 即係新戲嚟㗎喎基本上當佢。 新戲係第一集跟住就亦都係最後一集。 可能睇完都唔知佢係 X-Men 呢。 可能唔知㗎。 咁佢有冇講嘅。係 呢個魔童續集呀。 嘩咁大劑呀。 咪跟住佢係走恐怖片路線㗎嘛。 咪 即係佢哋幾個呢好似喺埲牆咁樣 鬼鬼影咁樣飆出嚟嘅，即係好似夢長子咧，都好似阿 Freddy 咁啊，係 Freddy 啊，係啊係啊，有幾個頭 你更加唔識啊，嗰啲冷門度係。 咁我都唔係， 其中一個就係阿嗰啲個妹咯 ，Magic 係，但係佢完全又唔係鋼人咁啊！你話佢係惡女惡魔咁樣啊，走落地獄， 佢本身俾惡魔捉咗落地獄之後，學咗魔法啫，變咗係。系有可以召喚到魔物噶嘛？佢自己嘅能力 是，所以咪就係鬼氣咯。 係啊， 都咪鬼氣嚟咯呢度，係咯。 嗯。 啊，即係乜嘢啊？嗰套咩入咗hyperspace 原來地獄嗰度咩話？叫咩話？ 啊 ，Sam Neill 嗰度啊，太空船嗰度啊。 係有 Morphin 嗰 套咩話？有 Morphin 啊，係 Morphin 好早啊嗰套戲，咩話佢叫做？ 伊薩。 即係佢話我哋開發咗個嘢可以啊，終於可以光速飛行啦，係咪？所以咁點知一隻船唔見咗，跟翻翻嚟話原來死曬啊嘛！即係其實入咗地獄啊嘛，嗰套叫咩 啊？阿森尼爾嗰套啊嘛，同阿 係啊，嗰套叫咩？我連個英文名都唔記得咗。 香港就叫伊薩咯。 係啊，即係可能佢咪當咁樣啊？ 唔知啊， 即係總之都唔方得㗎啦。如果你喺個冇 睇完呢套之後都，跟住仲嚟呢套。都驚驚地真 係，哇！真係， 唔係啲人都係 我哋唔中意啊，但係啲人都唔中意啊。係 咪叫咩？ 覺得應該唔得啦。 係咪叫咩？二 V 號啊？ 啲人都重做啊，佢哋。 我覺得 Marvel 咪就係我頭先講，佢用啊 Milton 呢個字眼咯，係咁多啦。最值得回收嘅就係呢個字，係。 嗯。 係咯。 即係都係加入復仇者。 佢咪揀幾個即係你哋鍾意嘅角色會加啦，復仇者囉，係囉，即係同埋佢唔知會唔會有自己獨立電影囉，即係佢可能係又喺其他啲角色裏面出嚟蹬腳呀咁啊， 嗯， 係囉，我覺得呢個機會會大啲，係咁咁，所以都大家唔使太過期望嘅，其實 係囉， 都係咁啊，即係佢哋嗰個翻碌翻啲舊卡會繼續㗎，我相信係。即係呢個 Iron Man 呢個字唔會停咯，係咯。 嗯。 即係同太興一樣啦，其實係咯。係咯，唔會停嘅，一路碌落去，係咯。 嗯。 其實佢可以考慮一下揾 Eric Kwok 啊，平好多嘅。係咯。 係。 咪即係世界各地都出現啦，老翻 Iron Man 啊嘛，玩呢條橋啊嘛，香港都有嚇。 係。 系咯，跟住日本又有啊 ，Drive 里面嗰个咧， 哦， 嗰个博士咪日本似啊罗伯唐尼啊嘛， 嗯， 咁但系嗰个真系鬼鬼地嘅，嗰个本身系起码鬼佬嚟嘅，一半个鬼佬嚟嘅，啊，冇阿 Eric Kwok 咁离谱嘅，啊，咁呢个世界各地都出现啲咁样，可能玻璃活都有个噶系嘛，系咯， 系， 咁佢不如讲呢个啦，好嘛，咁啊好多 Iron Man 咯， 系。 即其实即系超人之死嗰个故仔啊嘛，即其实你有四个假设，其实你唔觉得嚟紧到蜘蛛侠其实呢条桥嚟嘅咩？ 似啊 ，Home Away 啊，系嘛？其实咪即系超人死咗之后嗰啲故仔啊嘛，咁有边人出嚟想代替超人呢个位置咧？咁直情系讲呢样嘢嘅，系啊， 嗯， 即系 Marvel 好劲啊嘛，劲到要抄 DC 啲 story 啊嘛，系咯，其实蜘蛛侠从来都系噶。杜比仔嗰个我讲过啦，系超人三部曲照搬噶嘛， 系冇错。 做咩啫？睇真啲，大家 系 睇真啲。好啦，咁就咁啦，咁就冇啦，即系呢个阿凤凰咁就讲完啦。 嗯，冇 啦， 冇啦， 好啦，我冇啦，冇。 我讲啦，即系都系系麻麻地啦。 因为冇啊，因为佢同佢原装个古仔相差太远。 嗯。 系啊，佢都系佢抽咗佢。 原装个身形相差太远先，首先 吓都相差远，系 系咯，有个桶喺度飞咁，系咯，唔系拍铁人28喎而家，系咯系咯，唔系拍呢个31，仲要系漫画版喎， 嗯， 有个桶喺度飞，系咯，你唔觉得佢飞嗰阵好令我好有睇紧超级机械人嘅感觉噶，系咯。佢应该大嗌一声 ，get a wing 咁样，跟住飞起啊嘛，系咯， 系， 咁啊好似咯，好似31咯，系嘛，原作嗰、那个， 嗯， 即系世界最后之日嗰、那个啊，那个真系个桶咁样嗰、那个，唉、哎，算数啦，咁、哎、我净系见到佢咁肥，我已经系咯， 唔好啱胃口啊！而家开场嘢，好咁啊！第一次有人啊，即系参演超人片唔健身嘅，系系系咯，有冇可能咧？你觉得啊？ 好难嘅喎，真系 咪咯？即系嗰班老都几老都健健啦。喂，咁我嘅减得唔得啊？ 系 你系减咗啦，已经 即系除咗。呢套同埋 Captain Marvel 嗰個女主角佢都係見到條水同腰咯，係咯一樣。 如果下次你開到超人片比較肥環，我都期望佢減減咯，係咯。 係冇錯。 即係你就咁就拍就真係係咪有啲唔好尊重個嗰套戲啊？我覺得有啲。 係啊。 係咯。唔知啊，係咯，係咯。咁你減肥廣告都唔係好多錢嘅，啲人都減啦，係嘛？係咯。 系啊， 都要做翻个样俾人睇啊！点解个女超人可以即系食饱饭冇屎屙嘅程度嘅咧？可以去到俾我感觉。 我就 系 拍 虽然我知道佢系用念力嘅，我知道佢唔系有拳头嘅，我知道我明白，但系你都唔好咁啊！ 系咪拍紧权力游戏要练翻气啊？唔会瘦啊？对 哦，权力游戏有指明佢要肥一肥嘅嗰个角色 吓，咁佢都要练翻气，无端瘦咗应该唔得啊？ 是 是咯。 不是咁你不会介意佢瘦咗㗎。 咁唔知道。 但係唔好突然间变嘛，买仔嘅意思係嗰边。 是 咯。是咯。 唔係突然间突然啦。唔係你一路拍咁你咪一路瘦啫，唔会好突然嘅。即係唔会上一集係欣怡，下一集就变咗啊，边个话我成日话扮咗边个话 徐子珊。 徐子珊㗎嘛。唔会咁㗎嘛。咁你係唔係，即係你喺嗰度做開嗰套就唔會有影響嘅，我認為啦。 嗯。 係咯，呢套就好有影響啊，係咯，就唔好開胃啊，唔好意思嚇。係咯，即係下次話做嗰個肥婆超人咗，係咪可以考慮揾翻佢啊？淨係揾阿同阿貓女嗰個拍檔嗰個啊？ 唔係，啲人開頭揀都係話揾嗰個喎，叫人。 係咪啊？ 係啊， 一次佢。真係揾嗰個 ，OK， 好啊，你揾啦，你揾啦。我睇你点死啊，到底系， 嗯， 系咯，得边个会睇啊？都系老实嗰句啊， 可能美国爆炸啊，点知 系咩？咁但系阿猫女嗰套有冇美国爆炸？ 吓，咁唔系超级英雄啊？ 唔好，咁你哋即管试下啦。如果你觉得系得嘅都系，系，即系你下下要挑战一啲，我觉得系唔可能嘅咁。唔系，其实你系挑战紧诶 Marvel 嗰边嗰班宣传PR 佬个队伍嘅能力啊嘛。 嗯，系。 即系佢可以试下次 sell 你食屎，你会唔会好味咁？即系你可以试下嘅。 不过唔使惊，佢呢套肥婆嗰个系 Sony 嘅好似。 哦 ，Sony 嘅，即系唔得啊，赖佢啦，系 Sony 啫， 系啊。 嗯。 好啊，咁好，咁啊睇下以后有咩发展啦，系咯。咁使唔使对比一下之前嘅 X Men 啦？即系意思唔系就系啲戏啊，你有卡通好多嘢啊 ，X Men 啦，啲马仔熟啊，使唔使讲两句？ 吓，冇啊，都唔。套戏其实同嗰度争咁远，好难讲有咩点对比喎，真系。 咪对比咪叫人睇翻卡通咯。 唔系咁，但系卡通都唔系同公仔书差唔多样，因为佢改咗要跟翻落去，系啊。 卡通系咪美国都拍过几次噶啦？已经系电视剧，即系卡通版。 卡通版有几次，但系但系中间有啲，如果你话呢个古仔，其实九十年代做过，不过临尾就冇死到嘅阿詹基嗰个版本。 即系喺电视版本嘅动画，其实都有拍过呢个古仔嘅。 有啊，系啊。 系咪九二年嗰个版本？即系嗰阵时亚视做嗰个版本有。 系啊。 哦。 嗱，嗰度临尾就冇死啊，詹基嗰个版本。 哦，咁样嘅，但系都系呢个。 嗰度已经做过呢个古仔 ，OK。 系啊。 哦，咁啊，搵翻九二年嗰个睇，嗰个好似好睇啲嗰啲喎，应该。 唔係啲人都型啲啲嘛， 係個 你意思即係有阿牌王有定嗰度？係 啊，嗰時都有睇亞視做嗰時有。 係我都有睇過，禮拜日做 嗰個好睇過套戲好多。 個好睇嗰套， 即係嗰度真係有朱古力啊嗰度係。 係主要角色添啊，佢係。 即係幾個主要角色啊嘛，阿 Rose 啊，係咯，牌王啊嘛， 係曬頭 啦， 咪齊曬啊！總之佢全部 齊曬啦，總之齊曬嘅。 系啊， 狼人啊，都系好重要嘅嗰度都 系啊，系主角之一咯。 去到尾年美国队长嗰啲都有噶嘛，系咪嗰套啊？ 臨尾有冇嚟㗎？ 最尾啲貴貴數好似係。 我唔記得啦，呢個就 會有蜘蛛俠咯。我記得好似 有蜘蛛俠。 係啊，有其他 Marvel 嘅人出現嘅，佢係。 有。 係。係。野魔俠好似有嘅。 嗰個版本個潛力王好大隻㗎嘛。 係啊係啊。 係好大隻。 唔係，我度冇，即係用翻阿邊個嗰個版本啊嘛。Team Leo版本佢全部都大隻嘅。 係阿劍之夫好大隻嘅又係。 系 ，Jim Lee 唔系 Stan Lee 喎， 系啊， 嗯， 即系韩国仔嚟嘅， 系啊，就全部大只噶嘛，同埋呢位都算系唯一一个腮盖露头发噶嘛，呢、這个版本嚟啦。 哦， 一多数都戴潜水衣咁样笠住个头，冇、头发露啊，呢、這个版本就有啊。 系， 即系呢个佢系上节咧就露头发嘅，但系下边嗰节都系。即係你當 頸喎，有個肚啊， 係啦，反而有嘅條頸啊，你眼有嘅，佢反而個頭頂就露頭髮嘅， 嗯 好奇怪嘅，咁啊，但係型好多係咯。 哇，嗰、那個有型呢個好多，同埋真係主角嚟嘅嗰個係。 唔係我套，如果你話電視嗰個，佢個個都講雲嘅，差唔多。 嗯。係。 係啊，咁冇啊，即係你本身 真係隊長啦，唔係主角啦，即係 Cycle 嘅隊長嚟嘅，你覺得係好緊要嘅，即係飛鷹俠佢係阿飛鷹俠嚟嘅，阿健嚟嘅 嚇。咁你本身你睇電影版啲人唔好睇就因為來去都係狼人，即係其餘嗰啲紙板㗎嘛。你就算冇咗狼人咁，都係磁力王同埋 X 教授嗰就係得。 嗯。 咁就阿健就淪為變咗嗰個僆仔，而家係係 嘛？就算你而家新版，你其實。其余角色嗰啲都系纸板嚟嘅，你就算暴风女神近似阿影后做咁，佢而家变咗新版都系冇乜用嘅角色。系、 佢以前都唔系好咩嘅咋，其实以前佢都系喺度企多嘅咋，你唔可以话佢好有戏嘅。 唔系，但系佢出得啲时限多啲咯， 多啲。 系啊， 但系你话个古仔讲佢咩，其实都冇乜嘅。 系啊，都冇乜嘅。 我都冇乜，而家直情系真系 telefilm。 系啊，都系咪企喺度放电咁？吹下啲雪咁樣，咁企喺條友又女咁企喺隔離咁 即係臨時演員都係演員嚟嘅，都係嗰啲啦。 係 有啲鬼咁喺度度嚟度去咁嗰啲啊。 哇！所以都係咁啊，冇得點樣好對比 嘅。即係建議大家睇翻九二年嘅電視版。 嗯，係其實 X Men 動畫版係可以睇嘅，我覺得如果係。 唔係喎，但後屘佢變咗校園咯。 唔係校園嗰套都唔係太差嘅，其實。 啊、都唔差嘅咩？ 都即係佢有起碼過港雲嘅佢啲劇情， 係、 即係點都好過啲真人啦、 啊， 總之係。 係，即係點都好啊，真係。 即係甚至乎日本版嗰套都仲好啲。 日本版嗰套就有少少似戰隊 feel 嘅嗰套反而。 係嗰套似戰隊嗰套係。 係啊， 日本版。 即係日本有拍過一次 X Men 㗎嘛都。 嚇、 啊。係啊。 係有個仲有誒、狼人都有個日本版，我變咗靚仔啊！佢係。 係、狼人都拍過一次，係啊。 系变咗瘦啊，好耐瘦啊！ 应该嗰一轮咧 ，Iron Man 都拍过日本版嘅，我记得动画。 系啊，嗰阵时攞啲版权做咗 做 下飞。 系日本版嘅，佢哋系 吓。吓，即系幽灵刺客都系日本动画版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 哦。 即系唔好计嗰啲先啦，你睇翻鬼佬嗰套先啦，系啦。 哇！九二嗰套都人物又多。 即系如果连嗰套都冇睇过，就话自己睇过 X Man 嘅，就唔系咯。 嗯。 嗯，系咯。即係你睇過周星馳嗰度《鹿鼎記》，你就當自己睇過《鹿鼎記》啫嘛。係啊，即係你印象中嘅韋小寶係武功蓋世係嘛，練成呢個神龍教武功噶嘛，最屘變咗東方不敗咁噶嘛。你咁呢個係咪《鹿鼎記》嚟啊，大佬？ 個梗唔係《鹿鼎記》啊，大佬。 六合童子食屎嗰個係咪《鹿鼎記》嚟啊？ 嗰個係電影版《鹿鼎記》啫嘛，梗係唔係《鹿鼎記》啦？ 你唔睇翻金庸小説都係睇翻阿梁朝偉啊，睇翻嗰啲舊嗰啲啦，要係嘛最少係嘛？ 陳小春啊嗰、那個係咯， 我陳小春都差啲咩？ 嗰個都問啲喎、 啊、 喂， 但係 都係問啲啊大佬， 情節跟原著啊，我意思係， 我係咩？係㗎，係、 情節跟原著， 即係跟過阿梁朝偉嘅， 梁朝偉嗰個濃縮版嚟㗎嘛，廿五集嘅啫嘛。 唔係咁濃縮唔代表佢唔跟嘅，唔可以怪啫。即係同一個古仔可以五分鐘講完，咁佢都係跟㗎，係咪？ 係都跟。 佢唔係改咗你變咗六合童子食屎，大佬。 咁係絕對冇咁就。 係咯，咁你睇嗰啲哇啲咩版本嚟㗎？呢啲叫睇過 X Men， 咁咪係咪即係比喻就係你睇過周星馳嘅《鹿鼎記》，你當自己睇過金庸咯，係即係咁咯，係或者你睇過啱啱黃晶嗰個衛斯理，就以為自己睇過衛斯理咯，係嘛？ 系咪可唔可以咁比喻啊？ 呢个比喻贴切啲， 就一流啊，系嘛？ 系啊， 咁啊应该就睇翻，即系就算你唔冇兴趣追漫画啦，系咁好复杂嘅，所以漫画系啲，咁啊不如睇下套动画啦，睇翻啲旧动画，咁你可能就会比较即系真系知道 Hitman 系点啊，系咯，系咯。其实大家未睇过 Hitman 噶咯，睇咗咁多集都系。 嗯。 系啊，或者大家睇咗咁多蜘蛛侠，你其实你未睇过蜘蛛侠噶咯。啊！大家追咗21、22部 Marvel 电影，你未睇过 Marvel 噶咯？系啊，真系噶，系啊， 系啊。 嗰啲电影其实唔系唔同噶，同其实同原本啲古仔好大嘅差别。 卡通 片 先算啦。 系啊，因为卡通接近啲啊嘛，同啲漫画讲啲嘢。 系 啦 系啦。 佢攞翻里边嗰啲嘢，即系佢唔系 exactly 一样，但系即系佢都起码接近啲啊。 啲画风啊、情节啊都系近啦、啊，起码。 系咪啊？马仔系咪咁嘅？ 嗯，有啲啦、啊，因为你睇咩版本啊，不过咁多套咁，你其实揀嚟睇咁都多啲，有啲因为有啲古仔系跟翻啲，有啲又冇咁跟啦。 啊，唔系咁你冇咁跟都冇呢啲新人版咁离谱啊，系嘛？ 哦，咁就有，如果你话 Xman 啊，真系好离谱啊，本身。 唔系 Xman， 你所有嗰啲而家都系噶啦，你蜘蛛侠都系嘅，你觉得系好？ 系而家都离谱嘅，而家都 跟咩啫？唔好啊！咪徐克嗰只啊嘛，攞翻啲人名啫嘛，跟啲人名啫嘛。 系，七剑下天山咁嘅七剑嗰度，就用翻啲名啫嘛。 系啊，嗯、其实你睇高达 Double O 都一样嘅啫嘛，系咯。 嗯， 都系七剑。 系 嘛、 啊？ 你话嗰个系七剑下天山都得噶。 系啊。 系咯，高达七剑下天山嘛，系咯。系咯、 啊。 都得噶，都反正都唔同嘅。系咯，你求其叫啫嘛，你叫乜都得，系咯，系唔系原本嗰样嘢咧？唔系咯，同大家讲，系咯，系咯。咁你真系对呢个 I P 呢个 topic 系真系有爱的话，点可能系唔睇翻咧？系咯， 嗯， 就系咁咯，系咯，即系你真正正中意 Batman 嘅，咁你又点会系停留咗喺即系净系 Christian Bale 嘅版本咧？唔係佢哋嘅辯解就係我中意嗰個啫嘛，咁樣咁你咪你成唔係中意 Batman 咯，啱啊？係啊，即係嗱，你話俾我聽，你淨係中意某部高達或者某套高達，你唔係高達迷，你係嗰隻高達迷啫。 係 嗱，唔好偷換概念喎，你係高達迷咧，中意高達呢一個成個嘢 ，OK？ 唔係某一部 ，OK？ 即仲要你係好憎其他嗰啲高達，最憎仲要係 R78， 咁你係高達迷？你再講多次，係咪？咁你可能你係我係 Sid 迷、Wing 迷咁咯，你可以咁講咯，但係你唔係高達迷咯 ，I'm very sorry，OK？、Okay? 你淨係鍾意 Marvel 呢一集電影版，你係 Marvel 電影宇宙迷啦，你極其量係，係咯，你唔好話你好鍾意 Marvel 先至得㗎，你睇過未？係啊。O.K. 或者哇，好中意 X-Man 啊！又话咩啊？我好熟 X-Man， 佢睇晒所有 X-Man 嘅电影，我真系笑出嚟啊！咪呢啲系有啲某啲节目讲嘅 ，O.K. 唔系街啲人嚟，我真系笑出嚟啊！系你睇晒 X-Man 啲电影，你就好熟 X-Man， 你 啊 唔该啦，真系唔该啦，系啊！你睇晒咁多集啊，卫斯理啊嘛，系啊，啊王晶嗰套啊。唔系，净系黄晶嗰度。 黄晶嘅闹剧人啦。 系啦，睇晒，系。咁你就好熟卫斯理，好唔好笑啊？ 系。 算啦，系咯。好，咁啊鼓励啊大家，如果你讲到你真系中意 Xman 啊，你真系睇翻卡通啊，好睇嘅。 嗯。 啊，同埋佢嗰只音乐啊，今次系咁都冇用翻系嘛？ 可以咁多咁耐都未用过。 有冇咧？ 定系咁 系，我记得中间好似有噶喎，唔系啦，唔知啲电话铃声定咩佢嘀嘀嘀嘀咁样嘅。 用 过 噶，佢哋系。 啊，唔系，好似系咪上次啊 Logan 有用过啊？电话 铃声用过，冇正式。 系啊，个电话响啊，嘀嘀嘀嘀嘀嗰阵，嗰阵音乐嚟嘅咯。系，嗯，系啦，吓咁，但系蜘蛛侠佢又识得碌翻喎，系啊，佢又会用翻呢个嘀嘀嘀嘀嘀嘀嗰阵，系咯。 咪而家就变咗用翻。佢嗰做主題音樂啊！一開始嗰陣時候，個 Marvel 字走出嚟都唔同其他 Marvel 電影用翻蜘蛛俠喎，佢自己嘅音樂 啊。但佢變咗係管弦樂奏咁啊，好怪噶嘛， 哈哈。 係啊，但人哋原本係一個 Jazz 嘅，即係嗰個吹 Saxophone 嘅 即係其實因為佢 New York 啊，嗰啲音樂本身亦都係似一啲嗰啲吹西式風嗰啲音樂嘅嗰調啊。你睇下你用個管弦樂奏係好怪嘅，你咪試下管弦樂奏 Fly Me to the Moon， 你咪試下咯。好 epic 咁樣，啲啲啲啲啲啲啲啲啲啲，你哋唔該啊喂，係啊，唔該啊喂，係啊，算數啦，總之所有嘢都係錯嘅，我覺得 OK， 好，不過冇沙窩啲錯得咁犀利啫嘛，係，好，繼續錯落去，好，世界等住你毀滅嘅呢個世界，係，好啦，有冇？ 冇 啊，呢個鳳凰冇啊。 系嘛，冇啦，好咁啊，听下听下不打又有炸，即系嘢同大家讲下，即系包括系咪日本哥斯拉系嘛？ 嗯， 系。 哇，到底日本睇哥斯拉系咩感受咧？系嘛，咁啊要听下不打讲下啦，好嘛？ 嗯， 好，系啦，好，咁啊之后啊会再同大家讲啊，黑镜嘅。